的购车即享2年0利率，更有高达6000元置换补贴。上汽大众途观 L 诚邀您选购。 美潮防水固，防水防渗又防潮。美潮 Meco。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花不太抖，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问一波波往耳边。87.6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欢迎收听876资讯。首先来关注空气状况。经中国环境监测总站研判，受不利气象条件影响，预计京津冀以及周边地区今天到本月的17号可能将出现区域重污染天气过程。期间我市也将经历一次空气重污染过程。市空气重污染应急指挥部发布空气重污染橙色预警，在明天的0点到15号的24点实施橙色预警措施，建议中小学幼儿园停止户外活动，请市民做好健康防护。再来关注出行方面，北京地铁12号线今年将进入全面施工，它是一条贯穿中心城东西方向的轨道交通干线，贯通之后将大大缓解北三环的交通压力。再来关注几部今天上映的电影，由章子怡、黄晓明、王力宏、张震、陈楚生主演，李芳芳导演的电影《无问西东》今天公映。据了解，这部电影以学子们在西南联大时代和红色年代的故事为核心，讲述了三代清华人的故事。由杨健执导的动画电影《大世界》今天上映。这部影片曾经入围柏林电影节主竞赛单元。影片以多线叙事的手法塑造了一个荒诞破败的世界，一群生活在底层的小人物为了一笔钱各显身手，最终都逃不过命运的掌控。由陈奕迅、李荣浩主演的喜剧电影《卧底巨星》，乔治·克鲁尼导演、马特·达蒙、朱利安·摩尔主演的悬疑电影《迷阵凶案》也于今天公映。此外，俄罗斯冒险片《太空救援》以及慰安妇题材影片《大寒》也都是在今天上映。接下来是两条有关阅读的消息。由中国书刊发行行业协会主办的新时代杯2017中国书店年度致敬盛典昨天在北京举办，致敬最美书店、致敬特色书店等9个奖项揭晓。最终，成都因其城市创新书店多、书店相关活动多、书店政策和支持力度大等，被评为2017年中国书店之都。深圳密书店、栈桥书店等10家书店被评为2017最美书店。北京书店方面，201710家特色书店中，北京全民畅读特钢店上榜；201710家校园书店中，北京外研书店获奖。2018北京图书订货会昨天开幕，近日头条和豆瓣分别发布了实体书店大数据报告。近日头条为期一年的数据监控显示，最受用户关注的实体特色书店主要是品牌书店，其中最关注的是三联书店，其次是诚品书店、言几佑书店。而在豆瓣的问卷调查中，诚品书店也受到豆瓣用户喜爱，用户对于诚品书店、掏粉书店和方所书店的评价最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是由小易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新年开门红，人保送你见面礼，3个月内车险到期未投保车主，拨打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成功测算保费就送100元代驾服务。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 来关注路况。现在京通快速管庄到双桥、远通桥到四惠桥、建国路一线以及京哈高速五环到四环之间 以上路段是进京方向车多，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大家保持车距，注意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有人说快乐是春日的鲜花繁簇，夏日的郁郁树荫，秋日的甘美野果，冬日的温暖阳光。快乐的生活需要用心去经营，真心去感受。让我伴你左右，陪你享受片刻的静谧，带你找回快乐的初心。乐享生活，回归最滋味的生活。 北京时间上午的10:06，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每个周五的时候呢，我们节目都会在一直播的平台上面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所以今天大家想要来看我，和我在直播间里面的状态呢，依然是可以在一直播上面找到我们。如果暂时还没有下载一直播也没有关系，我们在微博上面也同步了一下我们的这个直播的链接，所以呢，大家可以通过这两个账号同样的名称来找到我们。微博和一直播的平台都是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长江的江，夏天的夏，既可以来跟我直接的互动留言，也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直播。今天有抽奖环节，在11点过后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坚守一下。袁未央在我们的一直播上面写的这八个字啊，我给你点32个赞啊，这写的不错，但我就是自己有点不太好意思念出来，所以大家去一直播上面来看吧。对，你可以隔一段时间就写一下好不好？因为一直播上面会有不断新进来的朋友嘛。谢谢你啊。好，林慧飞说好久都没有看电影了，近段时间都在忙着对账、写工作总结。确实啊，因为今年春节到2月中了嘛，所以大家好像从过完元旦就开始写总结，要写一个半月的总结。那这事儿是这样的，就原来1月底过春节的时候呢，大家也是从元旦过后就开始写总结，对吧？所以不管什么时候过春节，我们都是从元旦过后开始写总结。那元旦过后的这一段时间，看似大家很忙碌，但是呢，偏偏这一段从元旦假期前的那一个周末开始上映的不少的电影，都取得了不错的票房哦。而且因为那一段应该我不能说只有，就是这个引进片比较少啊，引进的影片比较少，所以那一段呢感觉好像国产片比较扎堆儿，一直到现在都是这个样子。虽然说啊，这个周五和上个周五也上映了这个引进的大片儿，但是呢国产电影的表现也还是非常棒的，所以今天在大家很忙碌的写总结说没有时间看电影的一个周五，我们进入到的是小夏推荐的板块。那今天呢要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近期上映的电影，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一直播平台或者是微博上面给我们留言，最近你都看了哪些电影，感觉怎么样。 鹏飞，你说这个感觉语速和口型有点跟不上啊，是谁没跟上谁呀、啊？是我的口型没有跟上我的语速吗？这个是因为一直播它是通过网络嘛，那我们现在大家听到的876的声音呢是通过电波来传播的，所以这两个平台它的这个声音肯定是不同步的。那当我的语速稍稍的快一点的时候呢，有时候如果网络的速度不够快，你就会有一点点延迟或者放慢动作的感觉，对不对？但这个不影响啊，不太影响。大家呢也可以打开876的电波来听我们的节目，因为这个肯定是很畅通的一个感觉。但是我们的抽奖是在一直播的平台当中11点过后来抽的哟，所以只有这一个平台可以。嗯，还有人说以前看过的电影可以推荐吗？以前啊，你是说不是元旦档期是吗？也可以呀，就是你觉得啊，实在是太好了，一定要给大家来说一说，推荐一下的，也欢迎你做推荐。但是呢，我还是希望大家可以尽量的来推荐一下，从元旦之前的那个周末，一直到今天还在上映，我们在院线还能够看到的电影，不然推了半天，大家还得回去各种搜网盘，对不对？好，嗯，那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个人想跟大家说一说《芳华》这部电影。但我没有看，我是没有太有资格来说这部电影，所以我特别的去找了一个关于《芳华》的放映之后的一小段的采访，我们先来听一下好不好？这一小段采访呢，因为它是，我觉得相对来说是比较客观的，因为它采了不同年龄段的观众，我们不单单说这部影片好像是给有同时代生活经历的人去看才会感动，那么像我们这样年轻人去看了以后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我们先来听一听大家看完《芳华》之后的第一时间的反馈。 我喜欢看咱们国产的啊，对对对，因为外国的吧，我除了那个动画片我爱看，因为打仗一些东西吧我不怎么喜欢看。 我有很多朋友他们都是在做这方面这个媒体传播之类的啊，我这次也专程来看一看，我觉得冯导的这个导演也特别精彩。 像一些那个什么兄弟了什么那个什么小苹果的那个我也凑合能接受，我也能看，所以我们俩是经常看电影。 看完之后感觉挺感动的。 是吗？ 啊， 哪些部分 就有一点我就哭了，就是看到他爸爸说他去世啊、哦，他爸爸去世了那种，然后我就没忍住就哭了。然后后来他在那个广场上就草地上跳舞，的时候我也有点想哭， 有点就是勾起我们那个年代的人的那个回忆哈。确实那个年代人啊，都对那个毛主席特别有感情，就对国家特别有感情。所以来讲呢，他们为咱祖国牺牲啊，还有这些奉献啊，我觉得特别感动。刘峰那一段，对，特别由心的，让你特别感动，从心里头还特别佩服他们。和年轻人这些感情的纠葛，这都很正常的，因为都是那个岁数，因为我们都从那个岁数过的，对不对？因为谁爱慕谁，谁喜欢谁，这都很正常的，这都难免会发生这种事情。但是有点过了这事儿，我觉得。而且也没有弄得太清楚，一举报就给人整下去，我觉得有点冤枉。 我其实对那段历史没有了解，对，但是还是很好奇。然后看完之后，我就觉得那代人应该就是这个样子的。 我是觉得在，就是我上那个这个中学、小学的时候，就是大家对那个越战那个事情还是非常了解，有些了解。但觉得这次看完可能唤起那个时期对中国的这一份记忆，而且我觉得这个突然间觉得这个确实如同这个电影里芳华轶事，很多人可能对现在很多年轻人对生命的价值人生的价值可能有一次新的思考。 我因为像我这个因为在毛泽东思想那个时候长大了，因为我今年60了啊，所以对这些东西特别感兴趣。 那您老伴儿呢，觉得 他也觉得特好，他跟我的感觉我又特别那个一样，他就觉得这个刘峰为了咱们你看打仗去了，抛弃一切去打仗，胳膊都那样了哈，还要得最后弄一个什么，索性我牺牲得了，还有人还能唱为我唱个歌，他觉得这有点太夸，他就是你唱他这歌的时候你思想不觉得自己内疚啊。 然后总体这个影片就我就感觉就是讲的挺真实的吧， 就是没有那种渲染的色彩，就感觉还是看得挺好的。 哎，刚才我们听到的呢，就是不同年龄段的，你看有60岁的阿姨然后呢我们听声音啊，那个男生和女生应该就是我当时看到视频的时候，他们应该我觉得20出头30岁的样子那大家不同年龄去看《芳华》这部电影，我觉得应该会有不同的感受。那刚才我们也听到了，我觉得这阿姨说的也特别有意思啊，因为他真的很认真的在看电影，整个电影的情节，包括他认为当中处理的好的部分，处理的还欠妥的部分，都给我们冯小刚导演提了一些建议。好，那今天呢，这个你们也特别有意思啊，因为有一 slogan 就是现在大家在一直播上面看到的这八个字啊，就是长江以北什么什么的然后还有朋友说那长江以南怎么办，我也想问他们长江以南怎么办因为我所在的那个城市是有一半在长江以北，有一半在长江以南的，我都不能成为那个城市的代表了也不能融入那个城市了感觉。好，言归正传，今天呢在乐享生活的小夏推荐这个板块呢，我们要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近期上映的还在热映当中的非常不错的电影，你都看过了哪些，然后有什么想要来跟我们分享的我在我们876的这个官方的微信上面看到有朋友给我们发了一张他自己朋友圈的截图，说最近看了好多电影这个有9图呢，说感觉都不错但是这样，因为我们的互动平台是在微博和一直播上面，你在876的微信上面看，我得专门的跳出来看看的不是特别的详细，而且因为图片呢这个点开以后不是特别的可以欢迎你到一直播上面来找到我们，文字留给我们好不好，文字留给我们看有哪些电影想要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近期上映的也可以，之前看过的觉得非常棒的也可以啊。我们的听众里边居然有喜欢看鬼片的，你这个喜欢我有点不太敢推荐北京户口的北漂在推荐前任三，适合跟闺蜜一起去看。对，前任三我觉得我们待会儿再来说好不好，说完芳华以后我们来说一下前任三这部电影，因为这两部影片呢都是华谊兄弟来出品的我觉得也是近年来华谊兄弟比较集中出品的品质都比较好的两部电影，而且目前的票房也都是非常的出色。你看芳华是冯小刚导演第一部破10亿票房的影片，那现在我还没有看到这个猫眼统计的到此刻为止的前任三的票房，但是我看到一个预计吧，是预计它一定会突破20冲22的样子，因为它现在已经是进入到了国产的前十嘛，票房前十，所以也说明大家对于前任这个话题呀，爱情这个话题呀，还是很买账的，对不对？别说我说目前只看了寻游记有人问前任三好看吗，我觉得客观的说应该还是一部好看的电影我们不要绝对的去以很多，因为评价影片好与不好那真的是有太多的维度了，我们单说好看与否的话，我个人认为是好看的。那芳华这部电影再给大家做一个推荐一方面呢是我是看到了一些影评和就是宣传片我觉得比较打动我的地方，但是还有很多人说这么打动你，你为什么至今还没有看？包括我爸也问我这个问题，因为第一个上映的第一个周末，我就请他们去看了，但是呢，他迟迟问说你看没看？我要跟你交流一下。我说我迟迟没有看的原因是我担心我哭傻在电影院里面，因为很多人都说开始的时候会可能断断续续的。觉得有点感人流眼泪，但是到了后半程可能就是他那个情感上来了之后会一直止不住的流眼泪，我是有点担心哭傻，所以没有鼓起勇气看。但是呢刚才听完了就是那几个观众的反馈，包括那个60岁的阿姨的反馈，我决定这个周末要去看而且呢给大家推荐一下芳华这部影片当中它反映越战的有一个部分是用了一个长镜头的处理这是一个长镜头的处理，那个应该说在电影手法上面也非常值得推荐。这个评论刷过去了，说这个功夫打斗场面精彩万分的这个电影是哪一部呀？再给我留一下这个 对，前任三肯定是现在目前的票房应该是接近20了，但是我没有准确的数据，所以我在这里就不跟大家说了。魔兽一剑说，我觉得自己还年轻，不太能够体会芳华电影当中表现那个年代的情感，只能够听父辈的叙述。对，我个人也是觉得说年轻的一代可能是没有经历过那个时期，会好像没有共鸣，但其实不是。因为昨天有一个跟我年龄相仿的我的前同事看完了以后，特别在午夜的时候给我留言说真的值得去看啊。他说虽然我没有经历那个年代，但是依然他自己也是前面断断续续的哭，后面一直在哭，那就说明影片他自己本身的表现手法够，以及这个情感的共鸣如果到了的话，年代其实是会有一点点在里面，不是扮演最重要的角色去打动你的。在今天上半段呢，我还就是非常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芳华这部影片的片尾曲《绒花》。虽然说《绒花》在60-70年代这个电影《小花》的时候已经是非常知名的电影插曲了，但是这一次由歌手韩红来演唱的这个版本，我是反复听了很多遍，非常打动人。另外呢，还有一点是在歌曲的前面，他节选了电影当中的一段自述，所以在今天上半段的结束，我要把这首歌推荐给大家，作为小夏推荐上半段的结束。那在下半段呢，我们要来跟大家说说大家好奇的这个前任三啊，还有其他的在目前还在热映当中的电影，大家都比较推荐哪几部呢？欢迎大家到微博还有一直播上面来看，我们今天有视频同步直播，微博和一直播都是搜索主持人江夏，可以来跟我们互动。今天11点之后一直播上面要抽奖咯，来听一下这一版的绒花吧。 刘峰和小平小善分别后再见面已经是10年后了。05年刘峰生了一场大病，幸亏小平及时把他接到身边细心照料，才捡回一条命。他们没有结婚，也都没有子女，他们相依为命，把彼此当成了唯一的亲人。我是在2016年春天孩子的婚礼上见到了那些失散多年的战友的，不由暗自感叹一代人的芳华已逝，面目全非。虽然他们谈笑如故，但是不难看出岁月对每个人的改变和难掩的失落。倒是刘峰和小平显得更知足，话虽不多却待人温和。原谅我不想让你们看到我们老去的样子，就让银幕留住我们芬芳的年华吧。 世上有多

您正在收听的是乐享生活，乐享生活。 生活需要几分轻松的对待，每个人的心也需要几分祥和和安宁。快乐随行，岁月静好。 生活永恒，快乐无限。大家好，我是江夏，您正在收听的是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的乐享生活。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10点到11点，我都在乐享生活和你一起分享生活中的快乐和美好，让我们一起遇见最好的自己。在我们的876的微信公众号上面回复的红颜同学想问一下，一直播在哪？是这样，就是你可以在微博上面来搜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你就会看到我的微博里面会放一个我们在一直播上面直播的链接，你直接点进去就可以看了，这是一。第二呢是如果大家有一直播的这个 APP 啊，你下载过一直播的话，也是在上面直接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长江的江，夏天的夏，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点进来就可以给我们留言咯。然后现在正在看我们一直播的朋友们，记得在你的右下方有一个小箭头，点击来分享一下我们的直播间吧。今天难道是因为我一个人直播吗？在一直播上面都没有人给我疯狂的打电话，除了我们的未央同学以外啊，这个小伤感啊。今天呢，在乐享生活的周五固定单元小夏推荐，要给大家来推荐一下近期上映的电影，目前还在热映当中的。那刚才上半段呢，我们推荐了一下电影《芳华》，虽然说我个人还没有走进影院，但是我已经在上映的第一周呢，就推荐我的父母去看了。周围的朋友给的反馈，包括我父母给的反馈，都是觉得还不错。大家也不要单单的觉得说，好像我只有经历了那个年代的生活，我才能够体会某种感情。其实啊，情感它是本身是有共通性的嘛，就像听到《绒花》这首歌的时候，我们可能也没有看过《小花》那部电影，也没有经历过那个年代，但是你看同样的歌词也依然可以放在《芳华》这部电影的最后引起大家的共鸣。对对对对，袁伟阳你真的是真爱粉的不成问题的问题啊。这个《萍若惊鸿》在推荐，你是推荐原著还是推荐范伟的这个影片呢？我们今天是推荐电影哦。对，因为我也没有看过这部电影，我是不太清楚它尊重原著的这个成分到底有多高，还是说它真的是很忠实于原著来拍的。也欢迎这位朋友继续的来跟我们分享，好不好？今天呢再提示大家一下，我们每周五在2018年的每个周五，我们都会给大家来开一直播的视频直播的。当然如果碰上了身体一些状况啊什么的，我也会提前的在微博上面告诉大家，我们可能没有视频直播，但是不出意外的情况下我们都会有视频直播的。大家可以在一直播和微博上面找到我们，来看到我们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就可以了。在今天的11点之后呢，我们在一直播上面会有一个抽奖。好了，说完了《芳华》这个在2017年年底就上映的电影之后呢，我也是在之前请就是我的同事啊帮我们去搜罗了一下最近还有哪些好看的电影，做了一个简单的盘点。那这个盘点的部分呢大概会有5分钟的样子，所以我们也来听一下，看这些电影你们都看过没有，你们看完了以后是什么样的感受。之后呢再来说一说大家非常关心的同样是由华谊兄弟来出品的元旦档的电影《前任三》。 随着2017年年末《芳华妖猫传》上映到热映，许多同学表示2018年快没片看了。于是今天他就为你们盘点2018年开年有哪些值得期待、值得去电影院看的电影。Number one，《前任三：再见前任》。在2017年年末上映的《前任三》可以说是一匹超级黑马。本片讲述了一对好基友孟云和于飞跟女友都因为一点小事宣告分手，并且拒绝挽回，死不认错。两人在夜店派对与交友软件上放飞人生第二春，大肆庆祝黄金单身期，从而引发了一系列好笑的故事。孟云与女友同甘共苦，却难逃五年之痒；于飞与女友则棋逢对手，相爱相杀无绝期。然而现实的打脸却来得猝不及防，一对推拉纠结零来往，一对纠缠互怼全交代，两对恋人都将面临最终的选择：是再次相见还是不见。作为元旦电影档中一部台词句句扎心的电影，表达了当今人们对于爱情的理解。一个以为不会走，一个以为会挽留。电影的主旨即为珍惜眼前人，然后遇到更好的人。郑恺、韩庚的演技也很值得赞赏，让人眼前一亮，演出了扎心窝闹腾的角色。 你手机里那些妞，什么西西啊、倩倩啊、子涵什么的，都是我删的。我趁你睡着了，拿你指纹解的锁。 我你打。不太急眼的啊。 Number two， 二代妖精之今生有幸，由冯绍峰、刘亦菲、李光洁、郭京飞主演的电影《二代妖精之今生有幸》，讲述的是身负巨债的动物饲养员元帅，为了还清百万巨债，他四处与富家女相亲，却误打误撞爱上来人间报恩的狐妖白仙楚。妖怪管理局局长云中鹤为阻止人妖相恋，派魔都小分队红侍从何队长追拿违规狐妖白仙楚。元帅为了寻回爱人狐妖，勇闯妖界。电影是一部差点被片名耽误的好片子，一部不仅可以看刘亦菲的颜，还可以看仙凡之恋。电影都是有妖精的设定新颖，世界观代入感强。刘亦菲呈现了一个与以往反差很大的俏皮狐狸精。片尾曲粉丝戳中不少观众的泪点，是一部值得观看、适合与家人一同观看的贺岁片。 我靠，神经病！行了啊，我送你出去。 Number three， 心理罪之城市之光，由邓超、阮经天、刘诗诗主演的犯罪悬疑片《心理罪之城市之光》。邓超褪去了平时在跑男的搞笑风格，通常只在自己导演的片子上表演失常的邓超，影帝的头衔可不是盖的。阮经天褪去青春偶像剧男神的气质，虐心的演技分分钟被迷得神魂颠倒。刘诗诗再也不是万年冰块脸，假小子的形象让人眼前一亮。影片讲述的是一起连环凶杀案，案件中的受害者均遭虐待致死，且充满仪式感。而所有的线索都和一个人有关，就是精通心理学的天才方木。在与同事闽南调查案件时，发现自己的高中同学江亚似乎藏了很多秘密。此时网络上出现了名为城市之光的用户，以发起投票的方式让大众决定律师仁川的生死。警察虽然用尽一切办法都无法阻止这黑暗审判，紧要关头方木察觉江亚的妻子魏薇竟然是解锁江亚的重要证人。在真相即将大白时，一场惊人变故突如其来。电影并不是单纯的犯罪电影，或是分析个体心理的变态悬疑片，而是研究那些假借正义之名对通俗意义坏人的审判，引发群体的暴力狂欢，然后上升到私刑惩罚的群体。内容的饱满程度足够，演技在线。 我已经死了，一个小时之后我会在合肥北路的雕刻时光和杨雪武见面。 Number four， 100，吴君如首次执导，陈可辛监制，开心麻花联合出品的电影100也和大家见面。从演员阵容来看就知道，这一定是个爆笑喜剧片。一个集美貌与才华于一身的 Papi 酱，羞涩的铁拳里你过了呀的沈腾，浑身是戏的小月月，还有总是演黑帮老大的吴镇宇，喜剧之王吴君如，他们的对手戏一定不简单。而本片还结合了僵尸、丧尸、吸血男爵、红衣女鬼等恐怖元素，却是一部喜剧片的效果，是不是很值得期待呢？ 你们外国僵尸没有必要这么蹦啊。 Number five， 解忧杂货店。根据日本悬疑作家东野圭吾畅销小说改编的解忧杂货店，介于在日本东野圭吾的名气，日版同名电影口碑在前，改编难度确实很高。但是导演将中国本土气息与之结合，中国没有日式的深夜食堂，自然也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解忧杂货店。之前日版的深夜食堂在中国上映，票房频频，就是代表改编过度又会让人反感。而解忧杂货店尺度刚好，弱化了一些奇幻的部分，增加了很多商业化看点，笑点 点也不尴尬，很自然。故事围绕着阿杰、小波、彤彤意外开启时光隧道，穿越到未来，通过信箱给困惑的他们回信，建议他们做选择，而他们三个也从中收到了对于自己的困惑解答。一部通过给别人解忧的奇幻电影，是你的菜吗？ 解忧杂货店， 1993年， 后门是个开关。 刚才说的那些电影到底哪一部才是你的菜呢？对，你看最后一部盘点当中的解忧杂货店，就是刚才我们在一直播上面有一位朋友反复的给我们推荐了这部影片。对，但是现在好像就是它可能处在一个快下线的阶段，包括这个心理罪之城市之光，其实我个人也很想要去看一看，因为元旦前后就真的是比较忙碌的时间嘛，有点错过了。但是因为我看过之前的那一版心理罪，就是李易峰的那个版本，所以这一版邓超版本的我还挺想看的。而且呢，也据说这个刘诗诗是打破了冰块脸的这个习惯，在里面的演出非常的精彩。但是昨天我突然去搜索的时候，发现上映的影院也不太多了，所以刚才这几部影片包括100在内，大家如果还要想看的话，抓紧这个周末的时间哦。今天已经周五了，很多影片确实会随着引进大片的上映，而这个场次和影院都会特别特别的少了。好了，佳佳可以继续的来跟我们分享最近看了哪些好看的电影，然后继续跟大家来推荐。接下来我们来说说《前任三》这部电影，还有这个，因为红颜一直在给我们推荐，但是你推荐的这几部好像感觉都是11档期的，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因为我这几个我都看了啊，就是《羞羞铁拳》《追凶者也》《英伦对决》，对不对？好像都是2017年11档期的，我们要说元旦档期啦。再接着说，再过两周我们就该给大家推荐一下春节档期了，提前来推荐一下春节档期。另外呢，想要来跟我们一起来聊天，可以在一直播上面找到我们来看直播，视频直播，一直播和微博都是搜索主持人江夏这五个字，长江的江，夏天的夏，会找到我们。前任三这部由韩庚还有郑恺来主演的影片呢，真的是我个人认为它是比较适合休闲的时光的。对，不管你是跟现任去看啊，男女朋友之间去看，还是说女生想要拉着闺蜜一起去看啊，男生跟着兄弟一起去看，都会有效，也会有戳中你心窝的部分啊。因为它前面大概 90% 的部分都是非常搞笑的啊，就是各种过招啊，分手了又没有办法了断的过招啊，对吧？郑恺和他的那个女朋友。但是呢其实还有一对，就是韩庚跟于文文饰演的这一对，哎呀，真的就是看了以后为他们感到着急，你知道吗？就是能不能谁开口留一句啊，谁主动打一个电话好好说一下这事儿，就现任就不会变成前任，分手就不会变成真的。就是刚才我们推荐的这个小片当中说的，一个以为不会走，一个以为会挽留，然后很多的感情就像他的这个片尾曲和他中间的在比较伤感的部分就用到的这首歌一样，插曲就是很多感情就是这样说散就散了。¿Quién será la que me quiera a mí? ¿Quién será? ¿Quién será?捉妖记二现在能看吗？应该还没有上映啊，捉妖记还没有上映。那这个还有朋友说上周五中奖了，怎么还没有收到签名照？这个签名照呢是由曾娇他们那边来寄出的，所以我不是特别清楚，你要去他的微博上面私信他问一下好不好。还有朋友说这个分手了嘛，就应该不来往了，如果藕断丝连的话太闹腾了。对，我说的那样一种就是没有了断的分手的状态其实是赌气，不是真的分手。我看完这部电影，包括刚才我们的推荐小片当中也提示大家了，其实这部影片不是说一定只能跟好朋友去看，好像就不太能够跟你的现在的男女朋友或者是夫妻两个人去看也可以的，因为你看完了恰恰就是可以让你有一种感受，就是珍惜现在啊，就是 当下这一刻你想做什么想说什么，你都应该尽可能的告诉对方你内心的想法。如果你像韩庚饰演的那个角色一样一直不说，孟云就是这样嘛，对不对？一直不说，一直压着，好了，那最后林佳就也认为就是、哦、当然了，得看谁脸皮更薄吧。但是就很多时候我觉得林佳就于文文饰演的那个角色，就是韩庚的女朋友嘛，我觉得也有这个问题，就是明明就是想问，对不对？他是不是在这个 KTV 的现场，明明也想要知道，但是第一没有去求证，而且没有刨根问底获得最终的那个答案的时候就轻言放弃啊、可能还是不够坚定吧。我觉得真正的很坚定的人闹脾气也不会把分手这两个字挂在嘴边，所以我觉得这部影片应该会给很多人珍惜现在，同时就是不要轻言分手的这样一个提醒。对，捉妖记二好像是大年初一上映啊，我也是记得是这样，我也很期待啊、因为它有一个啊、当时的华语票房的记录在那边嘛，虽然后来也不断的被打破，但是毕竟当时也是很吸引人的一部影片。嗯，在元旦档期一直持续到今天的这些电影呢，真的是要为我们的国产电影再一次的来鼓劲儿了，因为我看了这几部国产电影之后，我觉得确实质量都算是中上乘，非常值得期待，也很值得值回票价啊，值得大家走进影院来给他们鼓掌，买票来支持。朋友说动不动就说分手还闹脾气都是惯的，其实不是啦，我觉得就是这两个人相处当中啊，总是会有一些不能说规则吧，就是彼此的默契性的规则在，就是我们一定不要去触碰哪一个啊，在这个以内大家都好说啊，闹情绪也好啊，吵架也好，磨合也好，这是两个人相处必然会经历的一个阶段嘛。嗯，对，福音酱你说的很对，今天是可以去看由章子怡主演的《无问西东》了。昨天因为他零点上的嘛，我有好几个朋友都是忍不住了，一定要零点去看。目前我看到朋友圈里面的影评都是很正面的，不问情感。无问西东是吧？你没有，不是末班车马上要结束了，小航，我们会在11点之后有抽奖的环节，在一直播上面不会结束啊，但是确实我们876的直播快要结束了。那刚才说了这么久的前任三这部电影推荐给大家，最后呢我也是要推荐一下由当中的女主角林佳的饰演者于文文来演唱的这首说散就散。确实听了以后会有一点点伤感，但是呢也会在内心里面不断地提醒自己，如果你真的很想珍惜这个人，你心里还是比较笃定这个人的，那就不要像电影当中韩庚和于文文这一对一样轻言分手，同时呢又都降在那儿了，好不好？就两个人的关系确实就杠上了，杠在那儿了，可能说散就散了。但是你看另外一对郑恺那一对，就大家知道是闹小脾气，也互相知道对方的缺点很多，但是聊着聊着其实还是可以聊通很多事情的，多沟通多交流吧。最后在今天的直播的最后，876的直播最后送给大家的就是这样一首歌曲，不要说散就散了，于文文演唱的这首歌同时呢要提醒大家，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好歌会说话，下周一上午10点我依然在876的电波当中，乐享生活等着你们，11点之后到一直播上面直播啊，一直播上面继续直播，然后会抽奖，不要走开。 从没有在一起，好不好？要结束都已经来不及。算了吧，我付出过什么没关系。我忽略自己，就因为遇见你，没办法，好可怕，那个我。